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奔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王珠躲不过入宫为妃的命运，进了皇宫，被封为了贵妃。唐德宗对她是百般宠爱，日夜不离的陪护着，又赏赐珠宝，又给修建水晶楼，惹得后宫人人羡慕。可是这一切还是不能打动王珠的芳心，他哭着恳求皇上说，您把我放出宫去吧，我习惯了自由的生活。唐德宗也没辙了，最后说，只要你不再嫁给官宦之家，我就答应放你出去。王珠满口答应，一纸约定换来了心灵的自由。堂堂贵妃竟然要求出宫，一个普通女子竟敢拒绝皇上的爱情。百般宠爱如流水不为动，万般繁华眼底过皆是空。小女子心有所求意坚定，花开自在何必月春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布衣贵妃王珠第3集。这王珠回到家里，就跟鸟出樊笼一样，马上恢复了本色，这脸上挂着笑容，做梦啊都咧嘴乐。王珠在家成天跟丫鬟姐妹们唱歌跳舞，做女工，活得不知道多快乐。丢了贵妃的头衔，她一点不觉得可惜。贵妃回家，这对皇上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。不过正所谓是坏事传千里呀。这后宫的花边新闻在大臣里可就传开喽。有人说王珠有眼不识泰山，明摆着只要她乐意，今后这皇后的位置就是她的了，天上掉馅饼她都不知道张嘴接着。有人说这王珠的家里呀，肯定有相好的，否则皇上这么宠爱她，她不会不动心。只有一个中书舍人对王珠的做法很是佩服。这中书舍人呢，就是负责给皇上起草圣旨的一个官员。这个人名叫袁世慧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精通音乐，当时在文人圈里博得了才子的雅号。其实这袁世慧跟王珠早就认识了，长安的贵族子弟经常在一块聚会， 袁世慧跟王珠的哥哥王成生也是朋友，因此他跟王珠也有过几面之交，两个人在一起切磋过棋艺，探讨过音乐，彼此印象都算不错。只可惜当时袁世慧已经结婚了，而王珠不久之后也被太子相中，两个人来不及动心，就彼此断了念想。王珠进宫之后更是彻底断了来往。这回袁世慧听说这王珠宁为布衣不为贵妃，愣是从宫里回来了。袁世慧会心的一笑，不得不佩服啊，几年不见，这王姑娘的风范不减当年，还是一样的火辣，一样的真性情。袁世慧心里惦记王珠，就想找天再去拜会一下她。这天下午，袁世慧来到王家，表面上是来拜访王成生，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王珠。说来也巧了，这天正赶上王成生不在家，这袁世慧一个人在花园里，正想着怎么去找王小姐呢，忽然一阵熟悉的琴声传入耳轮。这袁世慧顺着琴声往后花园看过去，透过月亮门正看见王珠在树下弹琴呢。这王珠弹琴的位置跟当年太子看见他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花影晃动，衬托着美人抚琴，这幅人间美景吸引了太子，自然的这袁世慧也被吸引住了。说来也奇怪，王珠小姐的琴声就跟懂得人的感情似的，每一个音符都钻进了袁世慧的心里。而这王珠小姐呢，一边弹琴，她自己也在陶醉其中。但不料忽然手一抖，嘎嘣一声，这琴弦断了。历史上啊有这种说法，说琴弦断了必然是碰到知音了。这王珠推开琴转身一看，果然有个人影在不远处正呆呆地望着自己呢。这王珠大大方方地站起身来，笑迎过去。琴弦一动必有贵客，舍人别来无恙啊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袁世慧赶忙上前施礼，啊，王小姐琴艺高超，这美人抚琴图又乃是人间佳景，可遇不可求，小生我一时听得入迷了，施礼失礼啊。这王珠欠身还礼，微笑着请袁世慧入座。王珠一失礼，搞得袁世慧啊十分的尴尬，毕竟这王珠是做过娘娘的人，身份高贵，我现在是一中书舍人，人家给我失礼觉得不合适。这袁世慧啊想到这儿，一张脸红到脖子根了，显得很难为情，娘娘娘娘还礼，小生可万不敢当啊。以前这俩人是朋友，说话无拘无束的，这回袁世慧突然啊拍起官腔来了。王珠听见这句话心里挺不痛快的，没想到舍人您也是个凡夫俗子啊，还把我当成贵妃看待，说着转过身去不理他了。袁世慧赶忙赔不是，哎呀，王小姐误会了，看我这张嘴，近来我家事缠身，总是犯糊涂，我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小姐见谅。听见袁世慧赔礼道歉，这王珠这才转过身来，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袁世慧，发现他瘦了很多，而且脸色苍白。袁世慧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这家里莫非说出了什么事儿吗？这袁世慧看了王珠一眼，叹了口气，不瞒小姐说，内人前几天刚刚过世，他临走的时候还拉着我说，没给我留下一儿半女的，愧对我。其实我们夫妻这几年，他也没跟我享过福，突然就这么去了，这叫我如何不伤心呢？说完了，这袁世慧鼻子一酸，眼角湿了，赶紧抬起袖子蘸着眼角，不知怎么的， 这样的烦心事顺口就说给小姐您听了，您别见怪呀。王珠看袁世慧对妻子这般怀念，赶紧宽慰他几句，舍人别愧疚了，您的情谊他泉下有知，自会明白的，只是你也要多保重身体，节哀顺变呐。两个人坐在花园里说了一会儿话，这王珠左右有丫鬟陪着，袁世慧一个男人也不便久留，寒暄一番就告辞回去了。这袁世慧本来就仰慕王珠已久，这回见面更是激发了他的情感。回到府上，他是坐立不安，王珠这边也同样动了心思，只是两个人谁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。这次会面之后，袁世慧就经常找借口去王家拜访，要不然就跟王成生饮酒作诗，或者呢跟王珠谈音乐切磋棋艺。这两个人是各怀心事，一来二去的，这感情不知不觉的越来越深。时间长了，王成生也看出了眉目，感情中书舍人袁世慧三天两头来拜访，是看上我妹子了。我说的呢，王成生也希望妹妹幸福，他有心成全这对情人，就时不时的邀请袁世慧来家里头，增加他们见面的机会。有一天，这袁世慧照例啊又来王家了，这王成生故意找了一个理由出门去了。这袁世慧跟王珠摆好了棋局，要大战几回。这棋走着走着，袁世慧忽然开口了。王小姐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又不知道该不该开口。这王珠非常干脆地落下一个棋子儿：舍人，你我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你尽管说吧。该袁世慧走棋了，可这会儿他这心思没在棋盘上，手里拿着棋子儿犹豫不定。我听说小姐在宫里头深受皇上怜爱，有数百个宫女伺候，威风八面，皇上还特意打造了一件珠宝衫送给你，又为小姐建造水晶楼，极力的讨好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，你为什么死也要出宫呢？王珠听到这个问题，痴痴的一笑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袁世慧。舍人，亏你还是个自命风雅的人，问出这种问题。这皇宫在俗人眼里它是个金窝，在风雅人眼里却是个金子做的银窝。一个好好的姑娘进了宫，什么礼义廉耻全不顾了，变着法的邀宠献媚哄皇上开心，皇上没临幸的就怨天尤人，做一辈子怨妇，临幸过的又使出百般的妖媚，巴结着能给皇上生个孩子，你说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啊？袁世慧点点头，小姐所言极是啊，可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姑娘挤破了头也要往后宫钻的，谁又能像小姐一样看得这么透彻呢？王珠微微一笑，那是他们不知道，荣华富贵的背后还有深宫的寂寞呀。在宫里，你走一步，说一句，都有人看着，就像锁在牢里的犯人一样。这种苦闷羞辱的日子我是过够了。我呀，只求嫁一个清贫的如意郎君，两个人快快乐乐的过完这辈子。王珠的话句句说在袁世慧的心坎里，王珠所向往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这袁世慧向往的呢？这袁世慧再也忍不住了，开口向王珠表白了爱慕之情。这袁世慧海誓山盟的一番表白，说我愿意跟小姐你退隐民间，在田舍农家共享天伦之乐，可当时 这王珠跟皇上可是约法三章啊。皇上说了，王珠你出宫之后不能嫁给官宦人家。那为了不违抗圣旨呢，第二天袁世慧只能是写封奏折辞掉官职。这样一来呢，这袁世慧也成了一介布衣了。这对有情人终于是打破藩篱，接下了秦晋之好。袁世慧带着王珠双双返回家乡，过起了恩爱的田园生活。这对真性情的男女，这爱情故事由此成为后人的一段佳话。有人说，根据史书记载，唐德宗的贵妃里头没有王珠这个人，他的嫔妃只有韦氏和王氏两个。这里边的王氏就是病危被封为皇后的那个。由此推断，这王珠可能是一个文学人物，是虚构出来的。王珠这个人在历史上有没有，这个已经没法考证了。可是您翻看史书，这唐德宗一辈子有十几个儿子，十几个闺女，加起来20多个孩子，难道说都是两个嫔妃生的吗？这恐怕不太可能。更多的后宫嫔妃是没有记在史书里的，也没准唐德宗真喜欢过王珠，可能没给他封为贵妃，这名分不够，再加上王珠在宫里也没待几年，所以史书里就没有王珠这一笔了。但是在民间，他的爱情故事口口相传，传到了今天，其实王珠的故事流传下来，也反映了大伙追求真爱的一个心理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乎有多少钱，有多富贵，这个道理谁都懂。可是普天之下，又有几个能真正看透的呢？王珠一个普通的姑娘，却能放下富贵，勇敢地拒绝皇上，追求自己的真爱。这种举动让后人称颂的同时，也多少带着敬佩和羡慕。且说这小两口啊，回到了袁世慧的家乡。袁世慧的家里还留着几亩薄田可以耕种，几间房子可以遮风避雨。不过这俩人单独过日子，跟以往在家里过活呀，就没法比了。以前家里头有仆人丫鬟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现在什么事儿都得亲力亲为。两个人把这年久失修的房子重新拾掇一番，跟着周围的邻居啊学种地，学做饭，收拾家务。街坊四邻都是淳朴的农民，对袁世慧这么一个念书人很看重，这个过来帮一把，那个过来送点自家做的小菜。这袁世慧两口子也帮着邻居写个文书，教教大伙儿读书认字什么的，日子过得倒是清闲自得。王珠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生活平淡而且自由。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样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被打乱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袁世慧这两口子生活过得平淡安详，每天弹琴下棋打发时间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这袁世慧和王珠的身份泄露了。街坊四邻听说，怎么着，这袁世慧是当朝辞了官的大夫，这王珠更了不得呀，曾经被万岁爷封为了贵妃。好家伙，这俩人没一个凡人呐。这事儿真是奇了啊。你说贵妃娘娘嫁了一个布衣百姓，这件事儿就像龙卷风一样就哗传开了，大伙奔走相告啊，传遍了方圆百里。袁世慧和王珠这两口子一夜走红啊，走到哪儿大伙都围观，而且是一边看的一边指指点点的，这脸上啊，你说这表情还真说不清，反正大伙觉得这俩人很怪异，这谁受得了啊。这两口子赶紧仓皇的回家，到了家这心惊肉跳的劲儿还没缓过来呢，听见门口啊有人敲门。袁世慧拉着王珠走到门口，压低声音问，谁呀？外头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王姐，我是荷花啊。王珠一听放心了，哦，就是跟着我学针线活的小妹妹。把门打开，把这荷花啊请进家里来了。进门坐下，这荷花破天荒的先给王珠施了一个大礼。这王珠一惊，妹妹，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荷花抬起头来，姐姐，我听说您曾经是当今万岁的贵妃呀，家里是名门望族，在宫里边也有人脉。姐姐，您甭教我做针线活了，您教我怎么打扮，您教我待人的礼仪吧。啊，我也打算进宫，我当娘娘去。嘿，给王珠气的，你拿我这当了娘娘培训班了啊？这王珠啊，没接这茬，敷衍了几句，把这荷花打发走了。这前脚刚走，后脚西街的二嫂又来了，说自己以前呢有眼不识泰山啊，不知道王珠当过贵妃，眼下他儿子正要进京赶考呢，求王珠啊给托个门路，走个后门，弄个官当当。从白天到黑夜，这拜访的人是一波接一波，这两口子什么也甭干了，整个生活都被打乱了，说的嗓子也哑了，这人呢气得牙疼上火。更有那些节外生枝的人说，这王珠啊有点皇宫里出来，肯定有很多金银财宝，别看表面上一穷二白的，真货都藏着掖着呢。这谣言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最后越传越邪乎，说袁世慧家里晚上不用点灯，拿夜明珠照明。您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这谣言呢就传到了一个强盗头子的耳朵里，这强盗头子急着抢钱，也没查查这谣传是真的是假的，半夜三更带着人马蒙面抢劫来了。这伙强盗闯进袁家，可劲儿的搜罗，翻了半天只找着王珠的一些首饰，这还不如大户人家来的多呢。这强盗给气的一怒之下放了把火，烧了袁家的房子，火光冲天，街坊四邻听见动静都跑来救火。袁世慧拉着王珠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房子化为灰烬呢，心想你们还救什么火呀，没有你们这帮谣言，他哪能有这场火呀。这大火整整烧了一夜，什么东西都没剩下，袁世慧两口子一夜之间彻底变成穷光蛋了。好在有街坊接济一下，让他们暂时住在自己家空房里头，每天招待吃喝，等他们有了积蓄再盖房子从头来。但是即便这样，每天还是有很多外乡人赶过来围观，市面上关于他们的传说也是褒贬不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王珠受不了了，就跟袁世慧商量，说日子苦日子穷咱都不怕，只要咱夫妻恩爱比金山银山都强，可是现如今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咱不如远走高飞，到一个没人知道咱们底细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袁世慧点头答应，夫妻俩人商量到半夜，趁着天还没亮悄悄的就离开了家乡，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从此袁世慧和王珠双宿双飞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而王珠这超凡脱俗的举动带给他的不仅是一生的幸福，还有后人对他的推崇和赞许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，走出来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桑麻， 山高